你在哪里，它都会发光。好了，那这是我们今天开场要跟大家热聊的一个话题啊，各位朋友，不知道您报名了吗？不过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啊，现在呢，确实通过这个计算的手段，通过互联网等一些技术的手段哈，很多的社会热点啊，它也都是这个有目的性的制造出来的，它背后呢，可能有某些机构和某些人啊，无形的手在操纵着我们每天热议的话题，那有些呢，我们可以当个兴趣聊一聊，还有一些呢，我们希望大家保持自己独立的思考和清醒的头脑。好，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 FM107.3。 不交学费的课堂， 真材实料的案例， 亲身体验的讲述， 每天12:30到13:30， 职场帮帮团全力支持您的事业提升。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职场帮帮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要放假了，大家知道吗？华欣，你知道吗？ 我知道，那个我知道，我们家孩子要放假了。 如果知道的话呢，我们一起再庆祝一下。不知道的，下面我跟大家说一下啊。根据国务院办公厅的通知精神，2018年春节放假安排是这样的：2月15号那天是周四，到2月21号那天是周三，放假调休共7天。那么2月11号星期天和2月24号星期六是上班的，请大家提前安排好自己的工作和生活。其实说到每年的长长短短的各种假期啊，我觉得只有春节这个假是很多企业最灵活的啊，就是说国家法定这些肯定给休，此外呢还会额外的多给一天，多给几天啊，或者说延长几天假。我觉得只有春节这个假是很多企业最灵活操作的，不像平时的五一啊、十一啊或者清明、端午啊，那就严卡着那几天。 嗯， 因为我们都知道，每年这个时候都是全国人口大迁徙啊，火车票特别难买，所以说有些企业啊，就特别有人性化的这个安排啊，提前一个星期放假，晚那么3-4天回。 嗯， 这样的话呢，大家加一起就能够休15-16天了。 嗯， 还是不错的哈。 嗯。 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啊，如果您在外地工作，有没有买着火车票，有没有买到飞机票，还是提前啊给大家拜个年，祝大家新的一年顺顺利利，平平安安。其实每到辞旧迎新的时候呢，大家一方面是充满了期待，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也会有很多生活上的压力和焦虑。接下来我们要请华欣来分析分析几位听众朋友提出的问题。这位朋友呢，他是这么说自己的情况的：本人今年34岁，俩娃，大的7岁上小学1年级，小的1岁半，孩子呢由岳母照看，我爱人是老师，我是06年毕业于某大学的英语专科，通过了国家英语考试，然后呢做过非正式的老师，接下来呢又做建材销售做了2年，2010年到老婆教书的地方卖建材，我自己创业，经营不善，2015年停业了，亏了20多万。2016年考上了当地的公务员，2017年买房，但是没有装修，目前银行还欠着10万块钱创业时候留下来的贷款。我的父母基本不用我操心，岳父岳母有养老保险。那我现在呢上班也比较清闲，他不在北京啊。 嗯， 我想考汉语言文学或者是法律方面的研究生，为什么呢？有这么几个理由。第一，我是一个不太安于现状，喜欢轰轰烈烈的人。第二，当年因为家里穷，专升本没有去读，没有去考，是我心里永远的痛。第三，我都34了，那么现在呢，我在单位里面看不到上升的空间，我想考个研究生搏一搏，想改变我的命运。另外呢，就是说我自己有一定的文学功底，在高中的时候作文基本上都是范文，那么我也想在这个领域里面再接着发展发展啊。所以 他想求指点。 嗯， 他应该不是在这个大城市生活。 嗯， 你有什么建议吗？考研、 我觉得挣钱是第一位的。他不是还有10万块钱贷款吗？ 哦， 然后他又 现实， 他又比较清闲，对吧？他又比较清闲。嗯、然后呢，他这个他考研是实际上又得继续花钱，你知道吧？啊，当然考研没有问题哈、啊，考研跟挣钱并不冲突。然后还有他不是有文学功底吗？现在这个社会啊，特别是最近这段时间啊，写作是一个很重要的能力。如果能靠写作去挣到钱，其实并不是一件难事儿。所以其实他可以靠写作来去挣钱。写各种各样的文章就可以能挣到钱。 你为什么把挣钱作为第一要务？ 因为考研还有考不上的问题。 嗯， 然后考上了之后，考这个像这种汉语言文学就业几乎是没什么可，就没有什么太多典型就业通道了。 嗯，他是为了兴趣。 嗯，就是你为了兴趣，你也可以不用考研。嗯，有很多很多的方式来去满足你自己的兴趣。也许，而且还有汉语言文学的这种研究生的问题是这样的，就是研究一个，就是研究生，你是去研究那么一个东西，你去研究，你是要做大量的那种考据、考证，那也许不是你所喜欢的东西。就你喜欢的汉语跟你去做研究汉语是两件事儿，你知道吧？ 我这么来看啊，就是你现在还欠着10万块钱， 嗯， 是吧？ 嗯， 你还要去读研究生。你考虑没考虑过你老婆的感受和你岳父岳母的感受？他们挣着钱，他们帮你带孩子，你倒好，是吧？这欠的钱你不考虑着还，你还要考个研究生。 嗯 嗯，你觉得你心里有压力吗？ 不是，所以我不这么说嘛，所以我就是说这个第一，考研未必能实现你的理想。 另外呢，就是我老听华清他们讲，就是你考研的目的是什么？ 嗯， 对吧？你把这个弄清楚，你考研的目的，其实他的意思就是说，我现在这个单位不行，我想通过考研呢，我还要上升一下。 嗯， 我还要求更大的发展。 嗯， 就是这个是一个敲门砖。 嗯， 以后我还能挣更多的钱。 嗯， 啊，或者说事业上有更大的发展。 嗯， 哎，这有错吗？这个从长期来看，倒也没错，是吧？知识改变命运。 嗯，但是他好像绕了点远。就是去一个更好的单位，让自己变得有发展，其实有更多的简单的路，比考研要简单，要容易， 要容易是吧？好，我们即将进入这一节的广告，那我们请华清给指条明路啊。嗯，另外呢，也请听众朋友呢，关注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搜索“职场帮帮团”。如果大家呢有这方面的困惑，也可以实时跟我们来互动。朋友们，稍后见。 上班这些年努力如何不白费， 辛苦一辈子积蓄如何不贬值。 俗话说，你不理财，财不理你。 可要是我理了财，还亏了呢。 比钱生钱更重要的是别让钱吃钱。 2018年财富大搜索节目全新起航，新内容，新面孔，为百姓的钱袋子寻找稳健的投资方向。 周一至周五每晚8点到9点， 今儿一早收到初恋的信息，问我在不， 莫非有戏？ 我欣喜万分，用颤抖的双手回复在呀。 不矜持 什么呀，人家说他参加了北京电台2018年广播过大年欢乐好声音脱口秀达人征集活动，让我去点赞。 下载火山小视频 APP， 点击北京电台脱口秀达人活动专区，秀出你的脱口秀，还有新春红包等你拿，今年春节就听你的。 东汉名臣杨震为官清正廉洁，一次有位受他举荐的县令趁着夜晚给他送去10斤黄金，杨震十分不悦，坚决不收。县令说， 现在是晚上，也没人知道，您就收下吧。 杨震说， 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怎么能说没人知道？ 古人把这个故事称作木叶雀金。 事流传千年，美德传承至今，严以律己，严以修身，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弘扬优秀传统美德，增强民族文化自信。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听众朋友中午好，一起来关注今天下午和夜间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3级见4级，阵风6级，最高气温-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2-3级，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30%。以上信息来自北京市专业气象台，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职场帮帮团。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我们又回来了。今天我们的嘉宾呢是职业生涯的咨询师马华兴。华兴你好。 啊，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马华兴。 上面呢我们说了一个案例啊，一位朋友呢34了，孩子呢有2个，老婆呢在当老师，岳父岳母还有他自己的父母不用他们操心。他现在呢觉得因为在一个小地方做公务员不太甘心，他想考个研。但是现在啊，因为前几年还创过业，还欠了10万块钱银行贷款啊，我们的观点啊都倾向于不要马上去考研，因为你的钱还没还完，先想着挣钱。华兴，你觉得他有什么样的挣钱之道以及改变命运的方法？ 他不是写作比较好吗？写作的挣钱之道还是挺容易的，也不是挺容易的，就是现在能够，现在这个社会可以允许任何一个有写作才华的人挣到钱。 嗯 啊，关键是第一他得有写作才华，第二个他能持续输出， 但是 能做这两点就行。 我说一句可能有点不太好听的话，您的写作才华是16年前的事儿了，高中时期当饭文，当饭文。 嗯， 现在还有价值吗？ 多写点就自然就有价值了， 还能 多练练就行了。 啊，这跟骑自行车一样吗？ 这跟这个不是，还有一点就是写作才华不一定需要特别高，就是有一定的写作才华，然后再加上只要能拼，每天都有输出就能赚到钱。现在各个平台，现在各个平台都在招募各种各样的签约作者，各个平台大平台啊，写什么都可以，励志类的、影评类的、书评类的，都可以， 都可以 啊。然后讲故事，讲任何各种各样的故事，怎么都行。 嗯 嗯，就只要你能持续稳定的输出，然后并且写的是这个大家热点，比如说你写影评对吧，看一新电影，看完了之后马上有一篇影评，讲一堆故事，然后 OK 扔到类似于那些头条什么各种头条号。 嗯， 然后多写点，如果你每天能写一篇，写俩月，别说三个月，写俩月，不用俩月，一个月，头条就会找你签约。因为你只要写的多，然后写的比较热点，标题党，然后自然你的那个用户流量就上来，用户流量上来，头条就找你签约，找你签约之后，马上用户阅读量马上就上来，阅读量上来之后，底下就会有广告条，你就可以占收广告收入。我知道很多这样的人，就兼职就靠这种写作的方式，他们的写作水平、才华并不是特别高，不会说跟那个拿诺贝尔奖那种似的，就很就是反正你爱看就行了。 嗯， 一个月挣10000块钱。 那你怎么不试试？华兴， 我拼不了，他每天都拼， 很累啊。 就是比较累，就是他得每天都写，每天都写，每天都写，然后持续的到热点，然后大概其写一篇，如果在一开始可能得需要4到5个小时，还得配图什么的，然后到往后可能需要2到3个小时，一般都是这样的。然后再往后，如果你真的写的多，一天头条允许一天写5篇。 不是你写4个小时，那我们上班还上8个小时呢，这不划得来、 啊？他不是有时间吗？对吧，他有时间，而且他爱写啊。 嗯、 就说简单点，就是有好多人真的不是那么爱写的。 嗯，所以呢就是先通过写作把债还了，是吧？ 对，可以通过写作让自己有名气啊。还有一个，不是我认识了，还有那个公众号，有一个公众号就是一个在4-5线城市的一个中学语文老师，后来不干了就写公众号，现在有100万粉丝。 嗯，所以 这比你考研改变命运快是吧？但是同样你也要付出很多的辛苦。 对，对，反正都付出辛苦，考研也付出辛苦。你以为34岁考研难道不付出辛苦吗？付出的辛苦可能比你写作的付出的辛苦更大。 嗯 嗯， 其实写作是一个很痛苦的事情。写作那作家都没有说这个钱是轻轻松松挣来的。 嗯， 他写不出来也难受。 嗯， 是吧？ 嗯， 然后呢，他想写，最后呢，发现不知道怎么下笔， 嗯， 那种感觉，不知道。 对，所以看他那个要写什么惊世骇俗，能够这个传载后世多少代的那种哈、啊、著名的小说哈、啊，还是要写。 嗯、 那你写你在那个什么类似于写那种网络小说的那些码字的那些人， 嗯， 他们肯定就他们当然也痛苦了，但是他们并不会像作家那种啊。就他的目的就是为了让读者爱看，读者爱看，读者就给打赏，打赏就挣钱。 嗯，好，那就是找一个你喜欢的领域吧。 对， 然后钻研。但是这个呢，也要成为一个所谓的专家型的人物吧。就像我们以前所谈到的，嗯、你平时吃喝玩乐，也就是满足一下这感官体验，那就可以了。 嗯。 但如果你要想在你吃喝玩乐里面还挣着钱， 嗯， 那么你的这个经验就要比别人丰富， 对， 你的见解就要比别人独到， 对，有套路就是。 那你写作也是这样，平时你写那就是自己爱好，我写点小酸文啊什么的， 嗯、 我自己觉得挺美的， 嗯、 挺好。但如果你要想这些文章在别人那得到传播、得到讨论，那么你就要去钻研了。 嗯， 你写的东西都要让别人觉得还有点我们没想到，或者我们想到了没说出来、没写下来的东西。 嗯 啊，就是你的言之要有物。 嗯， 这个里面就要做很多的资料搜集啊、 嗯、 是吧，你的这个观点的这个琢磨呀、啊、 嗯， 或者是你落笔这个 对，这事儿也跟 很复杂，这是个系统的事儿。 这事儿也跟读个研究生差不多，你以为读研究生你那么容易了，读研究生比这个要难多了。 我认为啊，就是你真正要写出一篇这个公众号里面很流行的文章啊，或者是爆款、 嗯、 跟你高考写作文是一样的。 嗯， 对不对？ 差不多，差不多， 很重要。 它也不一定有公众号，因为现在写作有很多很多的平台。 嗯、 当然，它可以有公众号，就是现在写作各种各样的平台，你只要随便注册一个都能写。 类似于就是那种啊， 嗯， 一个手机打开一个页面， 嗯、 然后呢，它给你推到你的这个面前， 嗯、有篇文章，然后文章底下文章有好多故事，然后有些图，大家很爱看，很爽。 嗯， 然后对吧？看的人多了就传，传了多了之后，然后你就红了，红了你就挣上钱了。 好， 嗯， 行，那这是华鑫给您指的一条路啊，啊，火了之后呢，别忘了带着我们啊。但是我想系统性的问一下啊， 嗯， 他这种思维普遍吗？多见吗？就是我现在混得不太好，经济也不是很宽裕，我这样我考个研吧， 嗯， 考了研我再考个博吧，或者我出个国吧， 嗯， 你觉得这种思维方式有 哦？他现在这种考研是一种思维嘛？一般是三种思维，就是当时如果你觉得自己特别倦怠了，然后想那什么吧，一般是第一个想法是要买书，第二个想法是报健身卡。就买健身上报健身课吧，应该叫 嗯， 然后第三个叫做学英语， 买书健身学英语， 对， 这是套路啊， 对，这是套路，一般都是这样的。但是 呢，往往 是这样的，买完了书之后叫买书如山倒，看书如抽丝，就买完书都不看。然后呢，健身自然也是了，对吧？你花了5000块钱的健身卡，我很少能见到真正能够坚持下来的人，其实并不多，对吧？然后还有就是学英语，学英语也是，你花了10000块钱报了那种英语课，就估计上俩月之后就完事儿了。 我还不如拿这10000块钱去追一个外国女朋友和男朋友呢。 啊，反正差不多吧。 练的这个结果还好。 当然还有考研，但是一般来说，像这种考研啊，他是肯定他会去报名的，报完名之后他去备考的。他备考完一个月，到第二个月之后他就觉得不行了。 嗯， 因为考研备考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儿，比他写文章要痛苦好多倍。 那你觉得为什么大家会走这么几条老路呢？ 这可能是因为这个，就是你能看到的就这些东西嘛。 嗯， 就是那些人成功的人，好像他们都是这么走过来的。 哦， 嗯， 就看到了某些成功的人，他们是英语好，找到机会了， 嗯， 他们是看了很多的书， 嗯， 能力提高了， 嗯，然后老晒6块腹肌，对吧？ 不是健身这个跟他改变自己的职业有什么关系？ 他不一定改变自己的职业，他就觉得生活没意思，就胖嘛，对吧？ 哦、觉得那个状态很好， 对对对， 嗯 嗯， 那这几个方法并没有错呀， 是没有错呀，但是他们定的目标有问题啊， 为什么呢？ 啊，就是看书。这个叫做学英语、健身，这三个不是目标。 嗯， 目标是我看书最终达到的状态是什么？ 对吧？比如说我看书最终达到的状态是，每看一本书我都会写一篇书评，然后一年写200篇书评，这叫目标。我健身，我达到的目标是半年以后我必须瘦20斤，这叫目标。学英语达到的目标是我最终需要再做一个30分钟的英语演讲，这是目标。就他没有目标，他只有这个，他只有这种状态，他到最后是那个坚持不下来的。他干了一段时间，就会觉得我干这些事儿到底图的啥 啊？你说我这么辛苦，到底图的啥？那是因为你在选择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就没有想好你到底要干嘛。 对， 那所以说还不如直接的去花钱呢。 啊，对， 至少我目的明确呀。 然后当然了，还有一种就是花钱也还可以，对吧？比如说我一般这个劝一个人做改变的时候，我都跟他说一定要花钱，花最多的钱。比如说你要健身，你就请私教，请那最贵的，然后一买50节课，花20000块钱，然后你心疼啊，你现在钱都扔出去了，你就想饶回来啊，饶回来怎么练呗，练就饶回来了。 哎，原来是这样，是吧？ 对， 这有一个成本的问题。比如说你辛辛苦苦跟一个女孩好，是吧？你们俩感情投入、物质投入都很多了，你说能分就分吗？那成本太高了。如果你今天见着他不合适，明天告诉他我们俩还是做朋友，那很多人都会做这个决定，因为成本低，你的痛苦就少，是吧？当然这个前提还是要想清楚，也不是说因为你花了很多钱，你这个事儿就真值得你去做，或者你真喜欢去做。前提还是很重要，好吧？啊，我们人往往有的时候呢只会看到表象，这个也不怪我们自己，我觉着啊。每个人成长都会有这样的一些弯路，直到你走过的之后呢，你才会发现啊，原来那一切啊都是我们的必经之路。所以没有什么人他就能够啊看似那么风光漂亮的去达到自己的理想彼岸，没有，这样的人很少，有也不是你和我，是吧？阿星，是你。所以我们还是放弃那些想做一个完美的哈神人的那样的白日梦，还是脚踏实地，一步一步来。我们的节目口号就是脚踏实地，志在千里。好，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每个星期二呢我们会聊一聊最近热议的话题，同时也为各位听众朋友做一些案例的分析。来看这位朋友，毕业3年了，干了1年半房地产经纪人，公司经营不善，还欠我工资10000多块钱，最后辞职不干了，跟女朋友一起做了一个餐饮外卖，做了1年半，开始3个月回本，之后生意无法突破，越来越难做，虽然每个月都盈利，但赚的太少，现在呢转让出去了。我现在问题就是发现自己重新进入职场这事儿挺难，我又不想做销售，觉得不稳定，也提升不了自己。如果继续做销售，担心再过几年自己依然成长不了，原地踏不踏，那我现在也不知道自己要干嘛，怎么才能做一个好的职业规划，让我自己成长起来，以后的身价越来越高呢？他指的这个销售，我理解应该还是指他做房地产 房地产经纪人 经纪人的那个职业啊，我是这么理解的。我不知道您为什么要跟女朋友去开餐饮店做外卖，而没有直接去找个工作。 他找不了， 找不了。 他找工作，也就是继续去做销售，他不一定是去做房地产经纪人，或者去做什么金融的销售啊，课程什么培训课程顾问啊，可能都是这种类型的。 那你觉得他中间这一步，实际上跟做销售断开了吗？ 他那个做餐饮，其实他也是做销售嘛。 啊，那 他肯定不是去做饭的，他肯定是去做卖的。 你觉得中间这一步有用吗？因为从职业的发展角度来说，他中间属于自己创业了。 有点用吧，至少他能知道创业艰辛苦呗。 好，是这个意思啊。知道生活的不易。 对。 那从这个职业竞争力的角度来说，这一段能给他加分吗？ 他要去餐饮行业能加分。 啊， 就比如说我去餐饮行业需要招个店长什么之类的，这可能能加分。 好，那从职业发展的角度来说，你原来的经历要跟你现在匹配上。他原来就做过2块嘛，餐饮，房地产销售经纪人，那要不要在这个2个领域里找一个呢？ 对啊，他可以在其他行业里边去做销售，他不一定去房地产行业，因为房地产行业的二手房的现在二手房的销售不这个他有很多的这叫什么跟政策有关，政策一旦卡住了，这个就都萎缩了，所以他可以转去做其他领域的销售，比如说金融保险类的，比如说教育培训类的，这些都可以。 那可是跟他之前干的这两块都没有关系啊。 没关系，因为销售靠业绩，房地产经纪人本身也不是什么太多的经验，因为一旦叫做经纪人，就是整个公司不管你的底薪，你只要有业绩才能给你有提成，你没有业绩就是零收入。 可是他不想做了，觉得不稳定，另外还得不到提升，他是自己的认识出现了问题吗？ 对，做销售可以让自己能得到提升的。因为那个我见过很多销售比较高明的人，当然还有做微商啊，也是做销售啊。微商 现在这个词啊，有褒有贬。 对， 如果您不了解，我们不建议您贸然进入啊。 对，就是销售一个重要的东西叫做信你卖的，卖你信的，这是最重要的。也就是说，如果你卖的东西你自己用过，你自己成为是他的客户，你相信，那么你卖出来可能也会能让别人相信，这是最重要的一点。这是我跟很多人做销售说的一个最重要的观点，就是你所有的销售一定要信你卖的，卖你信的。然后如果你觉得你卖的那个东西你根本就不信，那就不要做。所以在当你信你卖的时候，你就不是在做销售，你只是在去分享自己的一个经历。就是你看我买了一个什么什么东西，我用起来可好啊，哎呦，你看这皮肤一下就变得特别特别的。 那去卖保时捷要买一辆保时捷吗？ 不是，但你可以体验嘛。对，一般是 下了班之后试驾。 一般是这样的，你比如说那个好多课程顾问也是，就是你得先当学员，然后你觉得哎呀，这对我有很有提升，那你就可以去去卖自己相信的东西。然后这是一点，还有一点就是说，你要跟对方介绍，就是不要以太多的销售的目的来去那什么，你只是帮对方去分享，然后去介绍一些东西，我觉得就可以。还有一点就是销售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你对产品得特别了解。如果你对产品，这叫顾问型销售嘛，如果你对产品特别了解，甚至我还知道有很多博士也在做销售，因为他们那个产品是高精尖的东西，他不了解，他不读博士，他根本就不了解。所以也可以啊，你顾问式销售你就特别懂，所以这也是一个很好的销售的一种类型。然后还有就是关系型销售，就是你对客户特别了解，你不是去卖一个产品给客户，你是对客户提供了一种服务，导致了客户实在不好意思了买你的产品。 换句话说，就是他干了这一年半的房地产销售，并没有让他对销售有更深的了解。 对， 还在一个门外徘徊的阶段。 对， 没有入门呢。 对， 所以他的原话就是不稳定，提升不了自己。不稳定这个倒是在初期啊是很可能的，但是不能提升自己这个观点呢，那么我们可以在意，过几年你可以再看看自己有没有发生改变啊。好，那他现在想做一个职业规划，想让自己迅速的成长起来，你给他什么样的规划？几年该做点什么？ 不，这也不是什么规划不规划了，然后就是他无非就是，不是他这个给的信息太少哈，这个迅速 才三年， 对啊，所谓迅速成长起来，凭他过去的这些经验，只有销售和餐饮的经验，所以当然开餐饮是一个，怎么讲？是一个是很有市场的行业，就是这件事儿，餐饮这个行业，只要有人在，就会有市场。因为大家都要吃，所以也可以继续做餐饮啊。它主要是扛不下去，有的人就扛下去了，还开分店，一直开。这里边有很多经营的技术和经营的技巧的，然后也可以去做一些其他行业的销售，如果不是房地产行业， 我是这么个理解法啊，就是说，你的职业规划当中。最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坚持而不是漂移，我认为他现在呢就是欠缺这一点点啊。因为这个房地产经营不善，你辞职了，公司还欠着工资，我觉得这个我可以理解啊。但并不能够否认就是做销售这个行业是没前景的。你可能公司到一个或者行业到一个谷底或到一个下坡的时候，你觉得行业没有发展，我觉得这个可能你自己的韧性稍微少了一点点啊。 其实我们的公司也好，我们的这个国家也好，它是要经历不同的阶段的，我们人也是在这个阶段里面跟着一起起起伏伏的。 嗯， 你在谷底放弃，那也可能你在峰顶就没有机会去分享这个成果。第二呢，就是他做餐饮这个事儿，其实我看到前面我以为就是后面他赔钱了是吗？其实他后面没赔钱，就赚的太少。 嗯，就比较辛苦嘛， 比较辛苦，赚的太少。 嗯， 那把这个店转出去了，我想的是你可不可以再做一段时间，或者你找到更好的工作了你再盘出去，或者是说你在这个领域里面就像华兴所说的，你再吃点苦再扛一扛，或许你的机会来了呢，发展的更大呢。我不知道你的这餐饮的这个具体模式啊怎么做啊， 嗯， 还是说有天花板的哈，等等，但至少你还现在还是挣着钱的，没赔钱呀。 嗯， 如果我是你啊，如果我是你的话，我开一个餐饮店，每个月都盈利，只不过赚的不多，我就在想，那怎么才能赚的更多，而不是想把这个店先盘出去。华鑫，如果你是他呢？ 他不一定哈，我站到他角度里边理解理解他哈。第一个，房地产领域的那个销售确实是靠天吃饭，这个事儿靠政策吃饭，所以他行业没选对，他行业没在那个房地产的上升期选。他要是再早两年，再早，比如说2014年进入房地产行业，他就没这问题了。 但是你可以去做租赁呢， 然后那个，但现在租赁也不是， 你可以换到一个大的这个房地产公司。 现在租赁也不是这样，现在房地产公司大约房地产中介公司有70%的人那个走，这个我是知道的，所以呢，他有两种选择，一种选择就是房地产行业是一种周期性行业，周期性行业的核心的玩法是你要在那个周期的上升期进入。而不要在那个周期的泡沫期或者下降，就是周期衰落期介入，因为一个周期，这种周期行业的衰落期往往是很长时间的，不是简单的半年一年的，两三年四五年甚至十年都有可能啊。这个所以一旦看到周期衰退，从这里边撤出来是明智的，是可以的。但是有另外一个行业不是周期行业，叫做刚需行业，比如说餐饮，比如说衣食住行，比如说教育医疗，这叫刚需行业，就是没什么周期，反正这个只要有人，它这个市场就这么大。 嗯 啊，然后这个当然这里边竞争也很大了。如果你是进入到刚需行业，那你要做的，假如你真的说我就选这行业了，那你要做的就是说我就要得坚持住，我得靠经验嘛，这种行业都是靠经验的，就是你做的时间越长，你的经验就越丰富。 嗯 啊，你中间吃亏，然后中间有损失，然后累，你慢慢的你就有经验了，就知道哎怎么才能够提高效率，怎么才能够降低更好的，在哪儿就降低成本，在哪儿能更合适，这些都是全靠自己个人经验来去积累起来的，这件事儿别人是没有办法复制的。所以如果你选择像餐饮这种刚需性行业的话，一个重要的玩法就是我坚持下来，就最终你干了几年之后都是很有丰富经验的，就吃经验。这是没有问题的， 才做了一年半你就放弃， 对，这是没有问题的。所以那对于他来说，如果要是做职业规划，那我就会问你选行业，你是想选周期性的行业，你还是想选刚需性的行业？ 嗯， 你要选刚需性的行业，那我们再去分什么餐饮、教育、医疗、服装什么，这都是刚需性的行业，这个你选哪个？然后呢，如果你选周期性的行业，那我们就得看现在的周期上升周期到底是哪个。比如说现在上升周期可能像这个手机应用或者是什么新媒体什么这些玩意儿算是上升周期性的行业，那你可以去赌一赌。 嗯 嗯，当然也得靠能力了。 嗯，所以华鑫这么一说，那么就清晰了啊。 嗯， 好，再加上自己要有韧性。 嗯， 因为任何一个行业它的发展总有一些波折，或者你在一个大的这个上升行业里面也好，或者是这个持续性有需求的行业里面也好，你可能去的那个公司还不行呢。 嗯， 是吧，你自己开的那个店可能还会受一些其他的负面因素影响，还出现一些下滑呢。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你怎么扛得住这个逆周期或者是一些负面的冲击，那么对你日后的发展是有帮助的。不过还好毕业三年就有这么多的经历了，也还不错。 嗯 啊，自己开过店是吧、 嗯、 经历过一个企业它的这个经营不善，那么对于你今后来说也应该是增强了一些韧性啊，只不过还要再打磨打磨啊。祝你好运。嗯，毕业三年我们还是可以折腾的。 嗯， 毕业五年你是可以尝试的啊， 嗯， 但再往后，你就要让自己的职业 更加的定性了，是吧，华姐？ 嗯， 不管怎么说，比如说他就在餐饮行业啊，又找了一工作了， 嗯， 你接下来要给他什么样的建议？ 那就坚持做下去就行了。 嗯， 就是因为餐饮行业其实里边的那个门道还是挺多的，非常非常的多。比如说，包括这个餐桌怎么布置这件事儿，都其实很有研究。 嗯。 啊，所以这里边有好多好多门道哈，然后所以其实，如果你真的愿意投入进去，是可以做出很多，比如说你那个餐厅放在哪里，地段什么之类的，这地段怎么去选择，这都是有讲究的。 嗯 嗯，这里边有各种各样的细节值得研究。 嗯 嗯， 所以他这个年龄段呢，其实还是可以去学习很多新的知识、新的经验的这个年龄段， 对， 还没有到那个特别皮的阶段。 对， 嗯，如果他的这个年纪不是现在的二十五六，而是三十五六，那他再重新进入一个新的领域，那就难了吗？ 那怎么办呀？ 是吧？ 就是有一些三十五六的人，他原来那个领域没了， 嗯， 那他就只能进入到一个新的领域，那也没办法。 那是生活所迫嘛， 嗯， 没办法了， 嗯。 但如果有的选的话呢，你建议吗？ 那看原来，那你还是就是原来的领域没了嘛，前提条件是， 所以就是还要选自己熟悉的是吧？ 对， 特别是在那个年龄段了啊。 对 啊。好了，那今天我们的职场帮团啊，就说到这儿啊。其实和一开始我们聊的那个话题有关啊。淘宝花40万年薪招60岁以上的员工和广场舞领袖优先，其实也可以牵扯哈、联系到很多的方方面面，就是我们自己到底有哪些竞争力，然后在这个领域里面我们持续的深耕，这样的话呢往往会在意想不到的地方哈、打败别人，赢得属于我们自己的工作机会。那接下来是北广购物，也欢迎各位朋友继续锁定 FM107.3 收听我们的精彩节目内容，明天再见。 看那红色蜻蜓飞在蓝色天空，游戏在风中不断追逐他的梦，天空是永恒的家，大地就是他的王国，飞翔是生活。我们的童年也像追逐成长吹来的风，轻轻地吹着梦想慢慢地升空。红色的蜻蜓是我小时候的小小英雄，多希望有一天能和它一起飞。当烦恼越来越多，玻璃弹珠越来越少，我知道我已慢慢地长大了。红色的蜻蜓曾几何时也在我岁月慢慢不见了。我们都已经长大， 2018年，时光流转， 新的起点，新的心愿。 我的新年愿望是跟虎龙一起孵蛋。 我的新年愿望是我的家人身体健康，事事顺意。 希望2018年，我们的孩子能够从这座古都中汲取更多文化的营养，希望能培养出更加有文化自豪感的孩子们。 希望我们2018年呢，我们是出行一路畅通，北京的堵点呢越来越少。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2018年市民对话一把手如期而至， 1月22号到28号，20多家市政府委办局负责人做客直播间， 聆听您对城市的美好期待， 实现我们。